在，当寂寞的人们不能站起来，我在陪着你，陪你孤单，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，更喜欢等待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，你喊出来，我静下来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，有一天翻开辞海，唱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，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，我爱，独我在，回不去那天满地的尘埃，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，你们起来，我傻起来，可以爱，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，谁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，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，有一天翻开四海，找不到爱，不开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，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，我爱，独我在， 伤我 山岗，手牵着手和肩并肩，双双对对把歌唱，唱呀唱，唱呀唱，唱出一个好春天。山山姑娘笑眯眯，歌儿笑嘻嘻，好日子大家共欢喜，山前山后充满春气息，新年好，大家共欢喜。百花开放好春光，青年男女满山岗，手牵着手和肩并肩，双双对对把歌唱，唱呀唱，唱呀唱，唱出一个好春天。山山姑娘笑眯眯，歌儿笑嘻嘻，好日子大家共欢喜，山前山后充满春气息，新年好，大家共欢喜。百花开放好春光，青年男女满山岗，手牵着手和肩并肩，双双对对把歌唱，唱呀唱，唱呀唱，唱出一个好春天。山上姑娘笑眯眯，歌儿笑嘻嘻，好日子大家共欢喜，山前山后充满春气息，新年好，大家共欢喜。 你是我的情人，

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

You.